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番外四。拔步床分了三进，陈泽明踏上脚踏的时候，那个声响惊醒了萧定。屋子里头很暗，这时候大概是黄昏了，工人们燃起了灯盏。萧定看不清楚陈泽明的面容，但这个身形他很熟悉，熟悉到不需要再多看第二眼。既然看不清楚面容，自然也看不清楚表情。萧定坐起些，看着陈泽明在片刻的对视后朝自己俯下身来。萧定抚摸到陈泽明的发髻，轻轻一抽，那发髻就松散了。萧定揉乱他的发，笑呵呵地看着他的样子从整洁清爽变得像刚起床时一样凌乱。这并不是什么好主意，陈泽明的头发散落之后总是被萧定压到，谁也说不准这到底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。陈泽明有些郁闷地直起身，将碍事的长发拢到脑后去。萧定看着他的一举一动，陈泽明五官轮廓鲜明，在长发散落的时候会显得柔和许多。萧定抬了抬眉毛，其实他更喜欢看陈泽明之前那种一丝不苟的样子，太整齐的东西总让人会有一种毁灭或者破坏的欲望。他突然抓住了陈泽明正在整理衣袍的手，陈泽明惊讶地看着他。 我喜欢这样。 陈泽明真的是很乖，居然也不反抗。萧定眯着眼，觉得自己是该教教他了。陈泽明并不知道萧定的主意，还回头看了看他。萧定突然将陈泽明往后搂了下来，同时让开身体，陈泽明猝不及防倒在床上。已经居于上位的萧定用手掌抵住了他的肩，防止他起来。这是个让人不安的姿势，陈泽明忍不住挣扎，可从他的角度实在不好用力，于是这些企图都没成功。萧定喜欢这个反应，压迫之下必定该收获反抗，这样的戏才圆满，才有看头。萧定毫无顾忌地刺激着陈泽明，陈泽明像被烫到了一样弹起来，猛地翻身将萧定掀了下去。萧定的头重重地撞上了床架，然后落在了被褥上，还来不及起身就被一个沉重的身躯狠狠压住了。陈泽明痛得咬牙切齿，不住地倒抽冷气，佝偻着背。他看起来脸都白了，却还是有能力用肩头把萧定牢固地顶在床板上。 弑君可是要灭族的。 话一入耳，萧定便呆住了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这时候他才觉得方才的触感是分外真实。他抬起头来，陈泽明觉察到他的异常，也扭头看他。 你不是从来不开口的吗？ 陈泽明默默地看着他，萧定这才醒悟般的伸手，似乎是要挽留住对方。可伸出去的手毫不受阻地穿过了那个身躯，透了过去。萧定愣愣地看着那个人影渐渐消隐，如同之前的每一次梦境，这才低声说出了后面那一句。 这不是梦吗？ 周遭突然暗了下来，一切冷得像在冰窖中。片刻后，萧定睁开双眼，屋子里已经黑了。曹晨宇领着工人进来燃灯，萧定挣扎着起身，曹晨宇看到连忙来扶。 那边的宴会散了吗？ 天色已经晚了，官员们都赶着回家和家人团圆，都已经散了。 散了就好，散了就好。 曹晨宇心中一惊，正旦这样的日子，这话听起来可不吉利。他望着君主灰白的脸，突然间就有些心惊肉跳。 哎呦，想什么呢？定是多心了，一句话罢了，哪能呢？ 萧定合上眼，昏昏沉沉，又睡了过去。他一直在混沌中沉浮，似乎从亘古之初延续至今，在那些浑浑噩噩中渐渐有光线渗入。变化是慢慢产生的，就像水滴石穿，等他发觉的时候已经有了不同。他时常会听到些声音，好像是有人在说话，说话的声音应该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，他们在整个天空回荡。这也许是老天在给他启示，他听不清说话的内容，他只是意识到在宇宙的那一头应该还有其他人，而且不是一个人，因为那些声音分明是在交谈。有时候那些声音像呼唤，反复呼唤着一个人的名字，他听着听着把那个名字刻入了心中。再往后他开始学习骑射，他有了父母。他不记得第一次见到父母的时间，但他知道那种血肉相连的感觉。他还上战场，在战场上纵横无敌。他娶了娇妻，慢慢的子孙满堂。过年过节，父母坐在正堂，受着儿孙们的跪拜请安，得享天伦之乐，父母的脸笑得跟花一样。他有时候会去宫殿，他不知道自己去干嘛，有时候似乎是去跟人争辩什么。有时候又是带着人到处巡视，宫里头有个地方从来都是重兵把守，不让人靠近。他看到天空的乌云重重，似乎要压下来，最重的那一头就压在那个神秘的地方上，屋顶上黑云翻滚，似乎是有什么东西要冲下来。他记得那里头是有人的，而他有宿卫的责任，得去救那个人出来。他领着兵往里面冲，可门打开之后，里面黑漆漆的，走廊两旁都没有窗子，他进去之后连门也消失了，唯一的光束来自他脚下。他奇怪地抬起脚查看，但鞋子下面并没有灯火。兵士们都不见了，他只好往前走，走了几步连来路去路都分不清了。他就这么走啊走，好在所有的路总是会有尽头，他看到路的尽头摆着一张床，他诧异了。那是一张拔布床，很破旧但雕工精致，床架上挂着纱帘，纱帘也旧了，不但褪了色，上面还有着洞。隔着纱帘他看到有个人躺在床上，看那身形应该是个男人。他放轻了脚步，悄无声息地走入，掀起帘子的时候却赫然发觉床是空的。他惊讶地踏了进去，然后突然被人从后面压住了脖子。他立刻反应过来，其实对方早就察觉到了自己的到来。他顺着对方的力气弯下腰，却同时把剑鞘朝身后刺了出去。对方发出了闷哼，手上的力气突然减弱。一瞬间的机会，他已经划出了对方的制约，反过来扭住对方的胳膊，并快速将对方压制在地。那果然是个男人。看清楚对方的脸的时候，他有些怔住了。那张脸并没有太多奇特之处，可他就是觉得说不出的眼熟。袭击者喘息着，满脸的病容，刚才的行动似乎已经耗费了他所有的精力。他们彼此对望，直到整个世界重新安静下来。他将那人拽了起来，这举动很奇怪，但他不自觉这么做了。他用自己的手在他脖子上比划了一下，似乎是想将偷袭自己的这个人杀死，然而下一刻他却又吻了他。陈泽明猛地睁开眼，这一幕似曾相识，眼前一片白茫茫的光亮。陈泽明经受不住这样强烈的光线，这刺激使得他的双眼色疼，他紧紧皱着眉要把眼睛重新合上。在那片模糊的影影绰绰中，他听到有人抚掌笑道： 哈哈哈哈，终于醒了，醒了就没事了，活了。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《将军令》。